小底， 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给酒吧里。周梅结婚了，你们知道吗？ 谁？ 我一句就吓傻了啊！ 谁？ 周梅，咱们胡同那周梅结婚了。 我听成朱梅结婚了，哎。 你这耳朵呀，到冬天呀， 朱梅是谁？ 就你肯定给暖气，你又上火了。 哦，今晚买一加湿器里就解决了。 你刚说谁结婚了？ 我是通风家里。 周梅，结吧， 结吧。 我要不喜欢周梅、 合着几位都没接到通知？ 哎，这么说我想起来， 你要这么说还真是 没通知我，我省份子钱了。 可是，哎呦， 怎么了？ 没事， 你说清楚了。 你跟周梅做同桌的时候，你不是老天天夸她吗？她今天拿个圆规扎我了。今天他拿橡皮砍我了， 他是砍我哪儿扎我哪儿了？你这说我怎么这么高兴？ 你就当时喜欢人家嘛，但是又没有正确的表达方式。 这我证明啊，大磊那会儿确实喜欢人家， 是吧？ 我还能跟他做同桌，那是哪年的事儿了？ 小孩的时候。 对呀，那叫纯真，那会儿是无邪的。 哦， 嗯，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正好是无邪。 我不是说那事儿，我就说那会儿的友谊是很单纯的，分不清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简单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你现在咱们也是还分得很清楚，比如跟小花，就是友情爱情都没有。 哎，对对对， 就是完全是敌视。 哎呀，不用化成亲情跟我找近乎。 谁 没想跟你化成亲情？ 哎，小花， 友情爱情都不要，就剩一亲情了，让我选，真讨厌。我就准选啊。 还有无情的， 无情总被多情恼，我现在生气了。 哎，他老有词儿， 不是。哎，那接着说，通知你了是吧？ 通知我了，但是 那看来还是跟你好。 你们俩关系本来就近，那会儿一块胖。 可是我觉得我们俩好没有你跟她好呀，你不是她闺蜜吗？ 坏了， 陪她买衣服，你们俩一块验光、配眼镜。 这跟好已经没关系了， 俩一块挂号。 我们还是同病相怜。 那天看他们俩一块上药店， 眼药水俩人批发似的买。 对， 就是买一赠一， 泡腾片一箱一箱的来 ，VC 补充这维生素的， 这都没拉上我呀，对不对？ 对，我错了，我应该感冒拉上你。 哎呀，请你了，这不是得压着请柬吗？ 请我了， 看了这不是？ 完了，钱又省不了了。 份子钱多备，写上括号、 我没听这请柬上还写着多备。 不还有老叶的吗？你们俩放一块儿。 怎么还有我呀？ 多备份子钱。 哎，我这份子钱多备，他是多备份子钱。 不是，你说请大磊这友情可原，我当然不行，我当时跟那是死敌啊。 怎么会呢？ 哎， 他撕我作业啊！ 你听我说。正因为跟你是死敌，他才必须得请你， 让我给他掏两份份子钱。 因为你这份子钱呀、 省不 了 额外收入。 不是，你们不要瞎说八道啊！ 谁 周梅这个人一直还行， 还行。 你说大磊是这样啊，咱们酒吧也好，胡同里头的事儿啊，只要是小花一说，准能乱了。 我是好好说来着，禁不住你们捣乱呢。陈家跟我嘀咕了半天呢。 嘀咕， 对，说不请他，说我都准备好礼金了，2000。 哎呦呦，那么多呢！ 哎呦，好家伙！ 我没有等到他的喜糖，直到他的朋友圈都发了他要结婚的照片，我才知道他要结婚了。 陈家是男的吧？ 女的呀。他俩特别好 哦， 继大磊之后一块验光的。 他是我的接班人是吧？还继我之后 都是那个陈家了，他们俩是校友。 我忙了，后来就是他接班。 哎，一直以为他们俩挺好的，俩人一块旅游，发了朋友圈，一个书包。我一直以为他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我也这么听着像。 哎呦，不过陈家就说了 啊， 才发现我原来只是主动的对他好。 你能让他好好说说话？ 每次邀约都是我发起的。 每次什么发起、 邀约 哦， 还有一次他肉他不能被我欺负， 你让他好好说话。 那我安抚不了他呀，他特别委屈。 你就好好学， 真是 没让你学的哭，还学的说话。 反正说她男朋友不喜欢陈家 哦， 那不挺好吗？喜欢不才出事儿吗？ 那说明啊，她男朋友跟陈家有事儿。 什么呀？你想太多了吧？ 那是因为跟陈家不对付。 是。 那你有没有凭证啊？ 他审我了， 什么怎么就有凭证了呢？ 他说人家男朋友跟陈家怎么怎么样，这种谣可轻易造不了，人家要结婚了，你难不成是想拆散人家然后自己自己啊、 不行， 真的有没有凭证，有证据吗？看见什么了？ 你看没有，你看没有，不是我好事， 小花好事。 对，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也太不像话，俩人关系好，因为自己男朋友或现在老公不喜欢，俩人就吹了，那不是真好。 那是假 的。是啊，是不是真好？我认为这其中一个肯定把另一个当回事儿，而另一个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不 平等。 你说这逻辑特别的复杂， 哪个没拿哪个当回事，您再说一遍。 你就直接说呀，不，一句话解决了，就是单方面的。 对，陈家把周梅当回事了，周梅没把陈家当回事。 我再用四个字概括，一厢情愿。 对， 比如大磊把我当成圣人了，哎，我把大磊当成一个 首先 那个 首先 素人， 素人俗人都不是素人。 首先大磊就不太可能把你当圣人。 对， 举例说明嘛，就是他们俩不对等啊。 但是我 包括就是比如说男女之间，我把你当情侣，你把我当同桌。 你说的就是我跟周梅。 大磊，你当时想的挺多的。 我一点都没瞎想。 四年级的时候就想结婚， 嘿，都是你传出去的。 那你得这么说，大磊四年级的时候那年他17啊， 我上学晚， 学的又不太好。 那我能跟你们当同学真不容易。 这个关系不对等，影响了大磊，不是影响了周梅， 还是大磊。 周梅说：“我也很为难，但是呢，我的婚礼如果我老公不喜欢他，不想大家难堪呢、啊。” 所以他就选择了不请，是吧？ 嗯，友谊是需要朋友双方共同维持的，谁把谁当朋友，难不成还有一定的规矩吗？难不成因为时间久在一起配眼镜就必须是朋友吗？ 大磊是不是化名叫陈家呀？ 大磊化了可能就是陈家。 我这话太多了。 碰到这种事儿吧，我觉得分怎么讲了。你看，有些人咱们生活中碰到，虽然是朋友，但是经常越线。 你干嘛说这时候这么狠啊？ 就是没人跟他越线，他难受。 对，怎么就天天琢磨怎么就没人跟我越线呢？ 我这条线画的都滋啦滋啦响啊！ 这么深刻，他都越不过来。 他们还是越线，嫉妒我，羡慕，重伤我。 你就往自己身上想了是吧，老爷？ 借着他认为和我关系好的由头骂我，还觉得为我好，这种人我见的太多了。 小花，你是不是被迫害妄想症啊？ 我跟你说，借着跟我关系好的由头骂我，应小柱和王大磊就没少干。 哎，骂你了吧？ 没少骂我，一会儿说我什么，就这么想吧，什么别人没理你了， 这算骂街啊？ 哼，还觉得为我好。我跟你说，我除了疏远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我告诉你，友情和爱情一样，甚至比爱情更伤人。我还认识一个姑娘，曾经掏心掏肺的对我好，后来才发现，不过拿我当跳板。为了认识我周边的男生，打击我的信心，散布我的坏话。 那也就是咱俩， 那就没别人了呀。除了咱平时还跟他玩儿， 还哪姑娘这么心机就会认识我？ 哦，周梅， 散布什么坏话了？ 我随便让他们说去吧。 说你没腿， 这叫坏话呀。 我说你， 这叫实话。 这就是诽谤。 不是，他说你腿美没腿。 是哦， 这叫诽谤。 我还认识一个朋友。 你怎么那么多朋友？ 关键这人都不怎么样，估计。 后来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了，突然有那么个时间段吧，老打电话给我，然后呢还老关心我，特别是我的感情生活，每次打电话都问，有男朋友没啊？还不结婚啊？你都多老了，再不嫁人就没人要了啊？换工作了没？挣多少钱？ 这目的是为了含着你。 就是探底。 那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原因，是好奇还是刷优越感，我不知道。反正我要说有男朋友没啊？我说没呢，还没有呢，还不结婚呀？哎呀，我都结婚3年了。 你看这就是炫耀。 换工作了没啊？我说没啊，还那个工作呀，想挣那么点啊？ 我都换3年了，他就是换的那个工作还结的婚。 对，有孩子没有啊？我连婚都没结，我哪来的孩子呀？ 哎呀，我都有3年 了。 对对。 后来我连他电话都不接了。 嘿嘿， 给你写信了， 不像电话堵门问呢。 他那一封一封可都看了， 你也是闲的。 哎，你们就没有碰到这样朋友吗？就是跟他玩，你们老吃亏。 有，这开了个赌吧， 对， 天天老占便宜， 对，天天老拿我们开心。一说话呀，准有人倒霉。 反正他你们人生挺快乐的， 对， 也就这人这么认为。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欢迎来到98里。好冷啊！哎呀，老爷你在哪？ 哎， 在 呢，在呢。 走啊！ 哪儿去啊？ 吃火锅啊！ 你这要请客是这意思吗？ 老爷在呢。 我请啊！ 吃他呀！ 不行吗？ 行，我没意见。我吃谁都是吃。 一共3人，2人没意见。 老爷，少数服从多数。你那一票会， 我今儿就多余来，你知道吧？我一来呢，就准得有损失。 问题是咱吃哪家去啊？ 吃小龙虾那家啊？ 小龙虾火锅。 小龙虾 是，就是天热的时候他们做小龙虾， 啊， 现在改做火锅了。 那好得了吗？ 对， 一个行业， 不是一个行业，不对，都跨着行呢。你换一个，换一个， 这就不能。 你再找找。 不是好多店都这么搞？ 为什么呀？ 省事儿呗。 夏天吃小龙虾好玩啊？ 好玩？ 对、 啊，不是为了好吃啊。 夏天小龙虾活泛呀。 活泛。 你瞪着我，我踹着你往上爬。 我看龙虾杂技去了。 又新鲜又好玩，可是冬天呢？小龙虾就堆位了， 堆位了！您这词儿， 我头一回看 龙虾堆位了。 不是他们要过冬了，涣散了，精神。 我头没听说龙虾的精神涣散了， 精神涣散，眼睛角儿耷拉了。 小花啊，你说这部我都没法看，龙虾眼睛角在哪 儿？鼻翅也开了， 龙虾都有鼻翅了，抬头纹都开了是吧？ 哟、哎，这壳都出现花纹了是吧？ 他们要打冬过冬，而且呢生长趋于缓慢，就是不长个儿了， 抽抽了， 所以质量好的龙虾量大量减少，整体产量下降。 对， 加上人工捕捞成本增加，大冷天的谁下水啊？ 您是一个农业学家是吧？ 不是，您是要跟我们探讨小龙虾的养殖吗？ 对， 我就告诉你们一下，确实是，我觉得你们也算是小龙虾的爱好者。 小花、咱说的是火锅的事儿。 门口卖小龙虾的那个店，像往年一样，一到冬天改成了火锅店。要不是咱们几个知道他底儿啊，谁知道他是卖小龙虾的？ 应时当令，也对， 对， 人家会做买卖。 周飞不也卖过大闸蟹吗？ 对对对， 现在你看， 不也赔了吗？ 这个闸蟹这会儿都堆位了， 对， 也堆位了。 闸蟹那个大眼鸡脚也开了， 哎， 螃蟹真惨。 可对于吃货，你觉得口感重不重要吧？ 重要。 所以我们要吃健康的、当时当令的、美好的食物。 对对 对, 对， 我推荐火锅。我先给大家讲讲火锅的历史。火锅，其实很难说它的历史啊。 哎，小孩，你要这么讲就没意思了。 你俩大喘气。 你先给我们提要讲一讲历史，这块很难说。 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我就知道说这个元世祖忽必烈是特别爱吃火锅的。有人说就是铜锅是他开发的，有意见吗？ 我们也有意见，我们也没招。 好像确实有这么说法，说好像咱们打仗的过程当中、啊、 就切片是吧？ 哎， 说他那天部队要开拔，结果呢，他越开越饿。 部队开拔的看饿了， 他在马上这个肚子咕噜噜咕噜噜 开了。 哦，我知道了，不是啊，拿铜锅涮肉， 但是 是肚子开锅了，把生肉吃进去，就在肚子里熟了 啊、哦，这么回事？ 这个叫火锅，是这意思吧？ 是什么这意思呀？士兵呢，手下呢，给他找厕所，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你瞧，特别讲理， 就是饥肠辘辘，定要吃羊肉，他也是够刁的啊，定要吃羊肉。聪明的厨师情急之下，将羊肉切成片，放到开水锅里一烫，加上葱花调料，吃的口感特别好，他要回味。那回去以后呢，仍然不忘此菜，就琢磨，哎呀，那时候吃的这道菜味道极好啊，令朕久久不能忘怀。快找出那二位，给我做出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 一个姓常， 一个叫常贤弟，那 个 说姓来，叫什么？你说这不是胡伟烈，这是朱元璋。 哎，串了。 小黄，你就少听相声。 反正后来赐名此菜为涮羊肉。一定要炭黑火红灰似雪， 呵， 还有诗句， 这绕口令， 五黄米白饭如霜。 火锅饭这没听说过，按你那意思把米饭搁锅里再涮会儿， 那不是粥吗？ 捞饭。 哦，那是弘治皇帝借此有这么一联，那时候他不是说火锅和烧饼他有这么搭套组合的吃法，还有什么方便面，那时候吃的可比有吃点什么谷子白面就不错了嘛。哎，你们不知道乾隆皇帝吃火锅也成屁吗？ 没听说过，我就知道他这个写字成屁啊， 盖章成屁啊。 哎，没听说吃火锅成屁。 啊，你没听说那个千叟宴吗？ 千叟宴吃饭不是吃火锅啊？ 吃饭呀、啊，全席上了火锅1550个呀。 有吗？ 相传啊，就宫里摆席啊，都吃火锅。 哎呀，那这宫里这味儿可够呛。千叟宴1000多个老头围着火锅吃 啊。 千叟宴咱们也有1000个老爷爷吧？ 我听着那像是个童话，1000个老爷爷讲故事是吧？ 1000个老寿星，胡子那么长，吃火锅，互相的提醒着，老人家，收拾胡子。 对，别给胡子搁火锅里涮了是吧？当粉丝 给着了， 不着能叫灯吗？ 不是，胡子着了。 回瞧我下来吧。 您都上桌吃了， 烦着了。 吃火锅也不是现在人爱吃， 过去人也爱吃。 对， 你像那个叶鹏多爱菊， 那是陶渊明吧。我爱菊花也不行。 真的老爷确实爱菊， 一有局就去，一有局就去。老爷，你这不能说瞎话，你就赖局。 没错，有时候人不行还打电话问，今儿有局吗？ 哎，有局我就去。 我说是这局吗？老叶， 你自己说的，你问谁呢？ 叶鹏呢，喜欢菊花，经常大雁飞过菊花 插满头。 哎， 老叶，我可不知道你这菊花都在脑袋上插着。 我这么大个子， 就会伪装自己。 我还一男的，脑袋上插一脑袋菊花， 嘿， 跟大街上溜，让人当傻姑娘了。 没有，小时候你演的那个节目， 不记着这事儿啊。 最喜欢陶渊明的诗了， 哎， 对，你爱陶渊明什么呢？ 我不爱陶渊明， 身强力壮能劳动。 对呀、啊， 下地生产啊。 他是有本领。 对， 确实历史上是说菊花火锅的创始人是陶渊明。老爷吃怎么吃呢？火锅涮羊肉，第一步上来了啊， 看菊花， 开始往里面倒这菊瓣，都折进去。他呢是将庭院里盛开的白菊花剪下来、 哦， 然后在家里跟自己一块洗干净了。 我怎么那么贱？ 先捞自己，先捞菊花啊！ 最后把菊花投入火锅之中。 我真不嫌脏啊！我先跟着菊花洗澡，洗完澡之后把菊花瓣捞出来，然后再投到火锅里。 可见你多爱菊，真的。 而且每逢菊花盛开的时节，你就仿照陶渊明，就以这样的菊花火锅招待周边的亲朋好友。 哎呦， 你吃过没有啊？ 姐，我真不知道这事儿。不过要这么说，我还是喜欢那个徽州火锅。 哦， 因为徽州火锅跟咱们这个风格不一样。 哎，怎么不一样啊？ 它是一口大铁锅，这铁锅里啊，热腾腾的东西啊，搁上水，它是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这么铺着， 是吗？ 然后上面点缀着什么蛋饺啊、萝卜、青菜啊。 这南方的火锅你吃得惯呀、啊？ 味道好极了。这种火锅有好处， 嗯， 驱寒祛湿、补中益气、解毒。哎呦，那就跟中药一样。那是巴蜀的一绝。 那你为什么不吃中药呢？ 我没病，我吃什么中药？堪比中药，堪比，你懂吗？ 哦，我还真没。 堪堪来到五月中， 哎，不到。 我还真没吃过这种火锅。胡适他的夫人就亲手烹制徽州火锅，就是你说的那个，有一层鸡，有一层鸭的。 哎，我在吃这徽州火锅，因为它肉多，你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羊肉呢？这个里边 有一层肉啊，可以搁猪肉，可以搁羊肉，可以搁牛肉。 现在那。日本火锅不就这样吗？ 叫什么和风火锅？ 对啊，和风火锅不就这样吗？我喜欢的跟你们都不一样。 你喜欢是 菊花火锅？ 对，一层鸡，一层鸭， 一层菊花。 对， 一层鸡，一层鸭， 一层菊花， 跟腌白菜一样啊。 那还是辣白菜的腌法。 那我还喜欢吃重庆火锅，重庆江边的纤夫里边辣酱、花椒、果脯，重庆那个味儿重，确实味儿重好吃一些，我觉得。 哎，那你要这么说，徽州那肉多，肉多好吃。 比不过洗过的菊花啊，最香。 我告诉你，你们不要嘲笑我，我这个喜欢菊花的是宫廷吃法，慈禧就这么吃。 是啊， 哎，德龄女士在《玉香缥缈录》里就写了，每到深秋初冬，御膳房每天就选这白菊花瓣洗干净了，不是那个御膳房没下去洗的啊。 那你是先下肉啊，是先下菊花啊？ 先下肉啊，把鱼肉片下去，再下菊花啊， 就清香了， 就好吃 了 啊。 可是要说吃货的眼里，正宗的涮羊肉还得是北京涮羊肉啊。 这铜锅子搁点什么海米啊、葱姜啊，哎，简单的 香菇啊， 对呀、 啊， 枣、 哎、枸杞。 到时候寒冬雪花纷飞， 嗯， 屋里边是热气腾腾。 对，点着锅子，然后插着菊花。 然后大磊看电视，突然间闻到味儿了，哎，粉丝，你好，猪冻豆腐。 哎，你要说什么其他的什么羊肉啊， 还能闻 见，都闻韭菜花都能闻出来， 闻出 谁能闻出粉丝来？ 不，大家要夹菜的时候都可是自己爱吃那样，你知道吧？报菜名了，其实是。 你看，要说大磊跟应小柱都省钱呢， 哎， 一个喜欢粉丝，一个喜欢冻豆腐。 对，我有几千粉丝了。 嗯， 咱们终于团团围坐，吃的是大汗淋漓呀、啊。 对，这吃火锅就是为了热闹。 吃火锅好不好吃在其次，只要是肉新鲜，怎么涮都是那味儿。 菊花你就愿意？ 不是，主要是聊着有意思。 而且冬天天冷，大家伙喝点酒啊，哎，一吃这个省心。 你也吃不出来哪个好哪个不好。 哎，怎么会吃不出来呢？那羊肉嫩不嫩我还吃不出来，薄不薄我还吃不出来， 嫩不嫩， 入口化不化我还不知道。 你听我说， 手工切的薄我还看不出来啊。 这羊肉不能手工切太薄了， 而且手工也切不了那么薄，那是机切才能切那么薄。 对，就你知道为什么？说明我能知道小。小花吃涮羊肉什么特点了？他不爱吃鲜肉， 鲜肉好， 鲜肉切不了太薄，这个手 那尽量吧，那师傅尽量 尽量。 我拿筷子夹着，筷子不离肉，肉不离筷子， 这嘴在哪儿？ 麻将得好啊，麻将得好， 麻将得好。这个嘛，纯麻将还不一定好弄。 对， 它里边还得要有一定比例，什么花生酱啊、芝麻酱， 要么发苦， 跟那个什么这个韭菜花、 酱 豆腐一块拌。 还有现在还可以 点一点蚝油、 辣油， 那根据个人口味了，还有什么香菜、葱啊，这反正是每个家都有每家的高招。吃火锅其实在老北京说吃涮锅子，吃的就是这料， 趁热吃抢着吃才香呢。 哎， 吃好了放点白菜清口，再放点粉丝，盖个盖儿、哎、 拿粉丝盖盖 我头一回听说不拿丸子拿粉丝盖盖， 六个边六个边，再拿冻豆腐 盖个盖， 这倒是能盖得住，这方的 再盖个盖， 盖两回了啊， 他怕第一层没盖住， 拿芝麻裹上 盖个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嗯，那么海参产品呢，在我们的平台啊，真的是卖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回购率非常高的呢，大连宝发海参呢是榜上有名的、啊、 没错。 最近呢，大连宝发海参呢，为了迎接呢入驻我们北广平台3周年，同时呢也到了年终感恩大回馈的时候，那么今天呢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包，是吧？ 是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入驻3周年庆加上年终感恩回馈的特别的大礼包。这个大礼包有多特别呢？原本给大家准备了有6包170克，每包10头的海参，也就是60头的海参。 60头， 专柜当中是接近2000块钱的价格，我们是999元的优惠的力度。 嗯、 但是今天由于3周年的入驻以及年终感恩大回馈，公司决定直接由60头乘以2翻倍变成120头的海参，而且还赠给大家20袋的爆汁儿，价格依旧是999元。 嗯，所以这样的组合您还想什么呢？只要9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吃海参的一天一根，对于身体的这个保养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有些孕妇啊，可以说一人吃两人受益，学生呢他可以补充大脑的营养啊，接受更多的知识。 没错， 说这个家里的顶梁柱男男女女们每天上班呢真的是非常累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利用海参当中的比如说精氨酸呀、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带等等、哎、来维护自己的身体。 是的，因为海参当中同时还很有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蛋白质、海参多糖、海参皂带，就可以说海参的营养就非常的全面、 嗯、 而且这种3种以海参来命名的营养元素呢只能在海参当中能找着，别的营养食品当中没有，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呢又非常的特别。但是呢，海参以前市面上呢您不好买、 嗯、 可能又会很贵。今天呢，宝发海参给大家提供120头的海参，专柜当中的价格是2980元，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999块钱，这是一个3周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大礼包。 没错，一共是120根海参的，一天一根参的，您可以吃到4个月左右哈。像这样的组合呢，我原来也没有见到过。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只要999元，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的海参呢也是非常多，但是您如果一打眼的话，可有可能买到了那种占分量的水参呐、盐参呐、糖参呐等等的。 哎，是的，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郑重承诺，虽然说组合力度很大，优惠幅度很大，但是保证每一根都是大连宝发海参的正品、 嗯、 保证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辽次参，也保证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宝发海参天然牧场的底波散养参，更跟大家保证每一根都足斤足两保分量。 嗯，那您作为厂家来保证，我作为呢我们的平台进行保证啊。那我们的这个北广购物呢，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您就放心购吧。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大连宝发即食海参啊，一共的是

赔个血，您马上就能火。 你等会儿，你哪有人这么说话吗？ 就演个出挣个钱。 哎，在这期间呢，我觉得您这个形象，您聪明劲儿啊，您肯定用不了多久。 嘿，嘿，我就能追上章子怡， 比他红，比他红， 比他还红呢。 哎， 行。我觉得你特别有眼光，你能在众多的人群当中发现我这么一束鲜花，真不容易的。 而且啊， 而且你算有缘了， 你的眼睛特别美， 你看到点儿了，别老盯我眼睛看， 太甜了。 是是是，他们都说我甜， 笑声格外甜、啊。这样，因为您毕竟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希望您可以就是先交个五六万块钱啊。 多少钱？ 五六万，作为一个 保底，干嘛交那么多钱啊？ 保底金啊，因为我们要给您拍摄，找这个摄影队啊。 装修啊，听说有队，摄影也，摄影不是师吗？摄影队， 拍影视跟拍这个棚照可不一，得一大堆人前后左右拍着，移动着这个给你捣鬼啊什么的，上面 给我捣鬼， 给你安排捣鬼啊。 哦，吓我一跳，还得这里边还有捣鬼的事呢。 没有，你这术语我怕您这听不明白。 他好像有什么都听懂了。 但是您可别忘了，您拍的好以后，这东西拿出去， 那 一大导演一看， 那我交六万块钱。 您知道现在这些影视的这个片约的价钱有多高吗？ 多高、啊？ 那些大明星 多高？ 几千万？我告诉您说，上亿的都有。 我能上亿没问题吗？ 都是一线明星啊。 哦。哎，那我要去，那我要掏这五六万块钱，你得找那个一线的那个装修队给我来啊，那个摄影队。 放心。绝对一线，东西那带着全着呢。 什么东西带着全着呢？ 带图纸的，奔凿辅具。 怎么还奔凿辅具啊？ 得搭这外景啊。 哦，他是在外面 照。有的是巨物，你知道吧？得干好多这种事儿呢。 哦，巨物的事你也知道？ 那当然，咱们一个队的呀。 哦，咱一个队的，那你们要这么捧我的话，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有约呀？ 咱们这有签。 你带随身带着呢？ 对，就在包里揣着呢。因为啊，这好的这种特别有潜质的明星脸，我不能放过的，随时欠跑了怎么办呀？别的东西都盯着呢，又都抢呢。 嘿，是吗？ 那能派几个像你这样的？ 好，好，就这是吧？好，签完了。 那这个钱呢，您得先交了。 钱我回头转给你吧。 交了以后呢，我们就通知您拍摄，好吧？ 好，行，那就这么着了啊。 好， 赶紧给转钱。哎，我跟你说， 怎么？ 哎，有友戴着帽子之后，哎，我遇星探，我签约了，你知道吗？ 就这么会儿功夫 啊，我给转了五万块钱，然后他就让我拍片去，然后说捧我，跟我签约。你看这章都有，这合同，你看马上就要去面试了，走吧，你陪我一块去。今后你给我当助理，我跟你说，我要是火了，我绝对忘不了你。你看我要挣八九千万，我怎么也得给你三千两千的。 你可真大方。 走， 还是你去吧，万一人家把我也选上了呢？ 不可能，就你跟我一比，就选不上你了。你看，由于我有这个帽帽， 还没摘呢。 哎呦，大铁门该开开喽！ 大哥， 哎，找人？ 我是明星，未来的子怡，你不认识我？ 不认识。 你现在是不认识我？你今后就得求着我，跪地上求给你签名。大哥啊，你们围着我，我走那红毯的时候，你冲都冲不过来。 干嘛？你管报销啊？ 什么报销？老同志。你什么都不懂，我要不先给你签一个字，你留着好不好？ 张，你到我们这儿干嘛的呀？ 到你们这儿面试。 我们这儿哪儿啊？ 就是不是还培养模特啊？ 模具 就是模特跟戏剧。 让一会儿。 你看这车怎么进去的？ 这不是拉原材料的。 不是，你们这儿不是那个培养明星的地方吗？ 没有。我们这儿有跟你帽子一样的碗， 不是 帽子一样的盆儿，帽子一样的这挺像捅着眼儿就是露手，都有自制篓子、塑料拖鞋、暖瓶塞子。 这厂子岁数可不小了。 哎，签名， 来，快点！ 哎，这样找我签名，我给你签名。 来，你给我签上。对，签好了之后你把这信拿走啊，别忘了啊。 挂号信。 小蔡最近在北京三里屯闲逛的时候被星探看中了，约定去公司面试，面试还拍摄呢。拍摄期间他先后交了五六万块钱，最后却发现公司大门紧锁，负责人卷款消失。所谓的影视公司其实啊是骗子公司。小蔡只感慨，哎，又被贼窝给惦记上了。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 哎呀，花了五六万块钱呀，做了这么一盘小菜儿啊。 咱们胡同里有几位说了，切，自己能不能当明星心里还没个数。我就不去，休想挖我当谐星去。 也没人挖。